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昭君出塞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，依仗国力强盛，派名将卫青、霍去病率军对不断南侵的匈奴人实行反击，不但收复了失地，还把匈奴王庭赶到了大漠以北，汉朝的边境安全有了保障，匈奴却从此衰弱下去，加上连年受灾，土地、人口、牲畜大为减少。有一首匈奴的歌，唱出了匈奴人的心酸。失我胭脂衫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衫，使我六畜不欢喜。不久，匈奴又发生了内乱，五个单于争夺王位，导致了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弟兄争雄的局面。呼韩邪单于果断地采取了与汉朝友好的政策，终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，这样就引出了汉匈关系史上一段感人至深、影响久远的故事——昭君出塞。公元前33年，汉元帝靖宁元年，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的消息传遍了京城长安，官员们个个神采飞扬，体弱多病的汉元帝也打起精神，和大臣们商议接待匈奴王的事。 呼韩邪单于，这是第三次入朝了吧？ 是，陛下。 他前两次来都是父皇召见的，招待的都很隆重，赏赐也很多啊。 是，这位呼韩邪单于算得上是匈奴一位有眼光、有才干的人物了。自从孝宣皇帝授给他匈奴单于玺，承认他是匈奴王以后，他一直约束部下，不扰边境，很守信用。 嗯，十年前朕准许他重返匈奴王庭，统一匈奴，可是郅支单于不甘心，索回了派来的世子，还杀了护送他儿子的古籍专使，又派兵攻打西域的乌孙大宛。 是的，陛下。三年前，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军反击，杀了郅支单于，匈奴内乱才告结束。这次呼韩邪单于上书来说，郅支已除，愿于第三次入朝，当面向陛下拜谢。 嗯，很好。要做好准备，尽量多给些赐物。 遵旨。 不久，呼韩邪单于来到了长安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。汉元帝强制病体接见了这位匈奴王。 臣拜见陛下。 免礼，赐座。这次单于第三次入朝，朕十分高兴。匈奴内乱已平，单于是匈奴当然之主了。 臣万分感谢陛下的恩德，是陛下派兵除灭了作乱的贼子，匈奴才有今天的安定。从今以后，匈汉归为一家，再不用动干戈相欺相诈了。陛下，这次臣到长安来，还有一件心事望陛下应允。 哦，单于需要什么？ 直接说好了。陛下，臣愿效法祖辈单于和汉家女儿成亲，永世和好。 哦，好啊。我朝自高皇以来，和匈奴单于多有结亲之事，你是第一个派子入仕的，又是第一个亲自入朝的单于，待朕挑选合适的公主，则加妻与单于成婚就是了。 谢陛下。 呼韩邪单于满心欢喜地退了下去，可赐婚的事着实让元帝费心思。元帝又召集大臣们商议， 呼韩邪单于要做汉家女婿，你们看有合适的人选吗？ 启奏陛下，我朝有与宫女代为公主出嫁和亲的事，现在后宫掖庭宫女正多，何不挑选出色的送给单于呢？ 这倒可以，掖庭宫女也是太多了，前些年放了一些，现在还有那么多吗？ 是。 那就传令掖庭，有愿意嫁匈奴单于的，朕赐以公主身份，和公主出嫁规格一样。 遵旨。 匈奴王入朝的消息也传到了后宫，汉朝皇帝除了皇后以外，嫔妃总有上百人，分为14个等级，嫔妃之下还有众多宫女，这么多女子陪着一个皇帝，那皇帝如何消受得了？许多嫔妃只好独守空房，终老皇宫。至于宫女，更难有出头之日了。有个姓王名强字昭君的宫女，是南郡子规的良家女子，因为相貌出众，几年前被征召入宫。她读过书，在宫女中算是个有才学有见识的了，宫女们有事都愿意和他诉说。 昭君，你听说了吗？呼韩邪单于又入朝来了。 我知道，前几年匈奴智之单于被甘延寿将军斩首，他的首级不是还在长安城悬挂吗？ 好怕人呐，天下不太平，男人们成年在疆场上厮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命了。 我们女人呢，又一辈子住在宫里，一直到老，真没意思。 是啊，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呢？我来宫里已经几年了，可连皇上的面儿也没见过。唉，这不奇怪，就熬着吧。当今皇上已经40多了，前些年就大病缠身，时好时坏，说不定活不了多久了。可真要这样，我们这些人就更没希望了。 怎么呢？ 你还不知道吧？从武帝以来，皇上升天了，就把宫女送到陵园去，陪着死去的天子过一辈子。 看来，你我的命真苦啊。但愿今生今世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这一天，管理掖庭的官员急匆匆赶来，向宫女们宣布了皇帝的诏令。 圣上有旨，匈奴呼还爷单于愿做我大汉朝的女婿，宫中有愿随单于出塞和亲的，将以汉朝的公主身份出嫁。哎呦， 哎，他女儿公主去了 啊！以公主身份出嫁，去当单于皇后，身价是提高了，可是塞外那地方怕住不惯吧？ 是啊，匈奴住的地方太苦了，听说风沙不断。天寒地冻，习性和汉人的也大不一样，住的是帐篷，穿的是毛皮，吃牛羊肉，喝奶酪。哎呀，我可受不了。 昭君， 嗯， 你说呢？我想塞外当然是很苦，可这匈奴和咱大汉结亲倒是天大的好事啊。结亲后免除了干戈，男人们不再葬身沙场，女人们也有了依靠，天下就安定了。我们这样的女子能做成这么一件事，也算为国家立功了吧。 你说的当然对，可那个苦地方受得了吗？听说武帝那时候把江都王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了西域吴孙国王，他不习惯当地的生活，整天和眼泪作伴，年轻轻的就没了，还做过一支歌呢，你记得吗？ 啊，我记得，是这样写的。老死在这里，也不去匈奴。可是我倒是准备去了。昭君，你真要去塞外，嫁给匈奴王？ 对， 你不想想刘细君的下场？ 是啊，我不是刘细君，我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没那么尊贵。 在外虽说苦点，别人受得了，我就受得了。况且，去异族和亲的，也不都像细菌那样。解忧公主和冯辽夫人，不但在西域生活了几十年，还参与军国大事，冯辽夫人还做过汉朝专使呢。 哎呀，张君，你真下决心去了。 嗯，张君，你真行啊。 王昭君主动请求和亲的事被批准了。昭君开始学匈奴话，熟悉匈奴人的习性，学弹琵琶，做出嫁前的准备。朝廷为他准备了丰厚嫁妆。临行前，汉元帝下令举行盛大的宴会，一为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举行婚礼，二为他们饯行。在宴会上，当身穿盛装的王昭君在宫女陪伴下来到大厅的时候，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汉元帝，都为昭君的美丽端庄惊呆了。 哎，太漂亮了。 哎呀， 昭君这么漂亮， 太漂亮了。 这个昭君朕还是第一次见到，朕没想到宫女里还有这样超群的佳人呢。我真不该放他到塞外去。 那陛下何不下令另换他人呢？ 哎，不妥，答应过的事如何能反悔呢？岂不丢了大汉朝的脸面？ 那陛下您看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必说了，请单于。 遵旨。 呼韩邪单于喜出望外，向昭君深施一礼，并向汉元帝行了翁婿大礼。 感谢陛下把这样绝色的公主嫁给小臣，臣肝胆涂地也报答不尽呐。 单于过谦了，朕祝福你们夫妻和美，今后汉兄是一家人了。朕有一事要在这里宣布，为庆贺汉朝和匈奴结亲和好，朕决定今年改元晋宁，边境从此安宁了。 谢陛下。 几天以后，王昭君随呼韩邪单于离开了长安，踏上了出塞的路途。经过了长途跋涉，王昭君来到了漠北的匈奴王庭。 昭君，一路风尘难为你了，我决定封你为宁胡胭脂。胭脂嘛，用汉话说就是皇后。宁胡就是说你给匈奴人带来了安宁。我还要上书天子，愿为汉朝代守边境，让汉家人民过安宁的日子。 谢单于。 既是夫妻，何必客气。我还要按照匈奴的风俗为你举行婚礼。 一年以后，王昭君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伊图之亚师。他尝到了做母亲的欢乐。不料两年之后，呼韩邪单于不幸病逝。 接着一件使昭君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。 匈奴人立大胭脂的儿子为新单于，按照 匈奴子争其母的习俗，新单于可以娶父亲遗留下来的年轻的妻子。于是新单于提出了娶王昭君为妻，昭君想不通，不同意。 我随呼韩爷单于来到这里，吃苦我不怕，但是儿子娶母亲这种事我不能答应啊，这在我们汉人来说是乱伦，会毁了我的名声的。 这有什么呀，汉是汉，匈奴是匈奴，你又不是他亲母亲，怎么年轻还要自己孤身过一辈子吗？ 不，不行不行。 那你怎么办？ 我要上书皇上，请求归汉。 汉成帝接到王昭君的上书，出于匈汉关系的考虑，立刻批复，让昭君留在匈奴，并服从匈奴人的习惯。 皇上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为了汉匈友好，只能牺牲我个人的利益了。 这样，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和民族团结，王昭君答应下嫁新单于。呼韩爷单于归汉和昭君出塞和亲这两件事，使我国北方在60多年的时间里免除了干戈之苦，人民将永远记住为国立功的王昭君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昭君出塞》，剧中人有石维坚、宋杰、陈强、杨青、翟月荣、郭珊珊、许正廷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蔡伦与张衡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西汉到了末期，外戚王莽掌握了大权，他废汉自立，建立新朝后不久，又被农民起义推翻了。汉室后裔刘秀趁机起兵，平定了起义军和割据势力，重建汉朝，历史上称为东汉。东汉前期政治比较稳定，经济有所发展，科学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尤其是大发明家蔡伦和张衡的出现，令万世瞩目。公元1世纪中期，在汉明帝、汉章帝年间，皇宫里收进了一个小宦官，姓蔡名伦，字敬仲，家住南方贵阳郡。因为出身卑微，家境贫寒，小小年纪就被净了身，到皇宫里当了宦官。蔡伦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聪颖智慧，又带着几分忧伤，每天默默地服侍着皇帝、皇子和嫔妃们，很少和别人来往说笑。但是大家很快发现他很有才气，而且心灵手巧。每逢休息的日子，他总是独自在屋里读书， 摆弄个小物件，疲乏了就走到空无一人的田野里，脱下衣服，裸露着胸背和腿脚，躺在地上，任凭风吹日晒，久久地望着天空出神。他的举动引起了宦官们的注意。有一天，他又躺在田野里，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宦官走了过来。 蔡伦，蔡伦，你又一个人躺在野地里了。 唉，真舒服啊，你也脱了衣服晒晒太阳吧，在宫里真把人闷死了。 我看你啊，老是一个人躺在这儿发呆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你想家了吧？ 家是想啊，可回不去了。哎，我们家乡天气比这儿暖和，山清水秀的，风景可美了。天热的时候，像我这样的男孩子都光着膀子光着脚在田里跑，打打闹闹的，有时帮大人们干活，累了往水塘里一跳，洗个澡划划水，痛快极了。 嘿，真带劲儿，哎，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呐。 可现在到了宫里，一举一动都得有规矩，整天不能大声说笑，天再热也得穿得严严实实的。你看那些老宦官，脸白白的，说话细声细气，像女人似的。我真怕老了也变成他们那样。 快别说了，我听了怪难受的，身子都给废了，谁还把咱们当成男人呢？ 不，我就是男人。我从小读过书，有手艺，我要做些有用的东西让皇上看看，也叫世人知道当宦官不都是下贱的，我蔡伦就是一个。 哦，怪不得你老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不是看书就是摆弄什么的。 我做过些军械宝剑和小玩意儿。 哦， 太子见了很喜欢。 是吗？ 太子这个人不错，对我们这种人也不另眼看待。 嗯， 蔡伦说的太子就是汉章帝的儿子刘肇。刘肇见蔡伦聪明好学，为人耿直，很看重他。公元89年，章帝去世，刘肇即位，是汉和帝。和帝即位不久，就下令升蔡伦为中常侍，这是权力很大的官，负责传达皇帝诏令，掌管机密文件。蔡伦可以常随皇帝左右，参与国家大事，发挥才智了。但他还是经常闭门谢客，或是在野地晒太阳，望着天空。汉和帝听说以后也有点奇怪。 蔡伦呐，朕和你相处多年，知道你心胸广大，非一般宦官可比，才这样重用你。你对朝廷大事很有主见，好几次都直言敢谏，所以更觉得有你在身边的好处。可你总是闷闷不乐，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？ 陛下过誉了，臣身为宦官，蒙陛下看重，身居要职，怎敢不尽职尽责？几次直言犯上，都蒙陛下宽恕，内心很不安。只是 有话你就直说吧。 是，臣的长处不在谋政，而在务实，求陛下还是让我做手艺制作方面的事吧。 哦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 臣这些年掌管文书，深感他事关重大，可是奏章也好，文章也好，不是写在竹简上，就是写在笺帛纸上。竹简又笨又重，笺帛纸又太贵。前朝有人造过新纸，可惜太粗，不能用。如蒙陛下准许，蔡伦愿全力以赴，试造新纸，以解天下书写的难题。 哦，这个想法好啊。朕读史的时候就知道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的竹简有一担重。前朝名臣东方朔上书武帝写了3000多斤竹简，要好几个人抬进宫里。你如果能造出新纸，又轻便又节省，这真是功德无量啊。 这么说陛下准许了？ 嗯，这样吧，我就加封你为尚方令，今后宫里所有刀剑和各种器械都由你来监造，造纸的事儿、用人用物也由你来调遣。 谢陛下。 在汉和帝的支持下，蔡伦带着能工巧匠，整天在皇家作坊里敲打不停，造出了锋利精巧的宝剑和各样兵器用具，赢得了一片赞扬声。至于造纸，他花费的精力就更大了，也不知道失败过多少次，寒来暑往，几度春秋。到了公元105年，他终于捧着亲自造出来的纸去见汉和帝了。 陛下，这就是臣造出的新纸，请陛下过目。 这就是纸啊，好好啊，又光滑又薄，比竹简轻便多了。写字怎么样？ 这就是臣写的奏章，就是用这些纸写的。 哦，字很清楚，你快说说是怎么制造出来的。 臣造纸首先想到的是用什么做原料，开始我用麻头、树皮都不行，后来我明白了，只用一种原料不行，因为这种新纸一定要平整，又要有韧性，又能互相粘合在一起才行。简短说吧，我最后把麻头、树皮、破布、破渔网放在一起切碎，再下锅煮，用锤捣烂，再加上粘汁，就成了纸浆，然后摊在细竹帘上晾干，就成了这种纸。 妙啊，太妙了。蔡伦，你为天下人造出了新纸，天下人都会感谢你的。朕这就诏令全国，都用你造的纸，也都用你的方法造纸。 谢陛下。 蔡伦造纸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，后来传到世界各国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把造纸、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。蔡伦得到了很高的荣誉，他后来被封为龙庭侯，他的纸也叫蔡侯纸，还主持了朝廷矫正整理经典的大事。一个宦官在文化上有这么大的作为，实在难得。但是在汉和帝去世十几年以后， 在位的汉安帝要追查多年前的一件宫廷纠纷，为自己死去的祖母宋贵人报仇。有人就揭发蔡伦曾受命审问过宋贵人，是使宋贵人自杀而死的凶手。汉安帝就命令已经年近花甲的蔡伦受审。蔡伦没有料到，年轻时候奉命做的一件事，使自己老年当众受辱。他头脑清醒了。 想我蔡伦自为宦官以来几十年，一心想凭手艺出人头地，造纸制剑，为国家修经典。我自认为是有功于国的，没想到因为当初不慎，陷进了后妃的争斗，给这一方做了事，就得罪了另一方。可即使有什么差错，难道我会是主谋吗？可当今圣上不念我功高年老，翻脸无情，看来我蔡伦就是功劳再大，在他们眼里永远是个下贱的宦官，是可以随意处置的。可我不能受侮辱，既然这世上不能容我，我就自己离开吧。 于是蔡伦从容洗浴之后，穿戴整齐，然后喝下了毒药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21年，消息传到宫外，人们无不惋惜。同时人们也在为另一位大发明家张衡、张平子的遭遇愤愤不平。这位首屈一指的天文学家，这一年被调离太史令的职位，去当了管车马的官，真是大材小用了。一天，一个朋友来看他。 平子，啊，你做太史令好好的，怎么让你管了车马？难道你就甘心？ 我有什么办法？这大概是我不懂人情世故的下场吧。 哎，我看也是啊。可当今像你这样的大才子能有几个？不单精通经书玄学，你写的二经赋、四愁诗，那气魄文采不在司马相如、杨雄之下。 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我最喜欢的还在天文、历算、地学方面的学问。 哦， 这还得感谢陛下把我召进京师，做了太史令，有了观天象、做学问的机会呀。这些年像月亮发不发光，日食是怎么回事，总算弄明白了。 你做的浑天仪真是巧夺天工啊。 哎，那也是观测多年的一个成果吧。据我测到的，天上至少有2500颗星星，最亮的有20多个，远处的现在还看不到。这么多的星星在春夏秋冬常有变化，我就造了浑天仪，无非是让大家知道日月星辰是怎么转动的罢了。 哎，今后你再不能观天象了，真可惜呀。 哎，我还可以做别的，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。 张衡说到做到， 他对科学的热情是无穷无尽的。不能研究天文，他就钻研数学、地学和各种技术。不久，他算出了圆周率，造出了指南车、祭礼鼓车，还有能飞上天的木雕，他的名气更大了。大概是皇帝受了感动吧。几年以后，张衡再次被任命为太史令。做官多年，几次调动，最后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有人就讽刺他，可是他却不以为然。他的朋友把听来的一些个话告诉了他。 亭子，你当了十几年京官，调来调去还是个太史令，有人说你的闲话了。 哦，说我什么？ 说你本事在天在地，就是不在为人上。说你能让木雕飞上天，可是 没有本事让官职也飞上天，对吧？可笑，当年大将军邓峙几次请我做官，都被我谢绝了，还是这个太史令才让我有了兴趣啊。 我知道你非常人可比，可谁又能知道你的心呢？ 我近来写了一篇文章叫答闲，就是回答那些闲话的，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心。 哦，你是怎么写的？ 我主要是说，人生贵在勤奋，不在索取。君子从来不忧虑官位尊贵不尊贵，而是忧虑自己的德性高尚不高尚。从来不以俸禄少为耻辱，而是以才学不广博为耻辱。 好，说得好。那些说闲话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应该感到羞愧呀。 张衡把世人的嘲讽丢在脑后，埋头科学事业，在公元131年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。消息传开了，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。 哎，咱们看看，看看， 太史公来了，还是请他讲讲这个像大酒坛子的东西吧。 太史公，你给我们讲讲吧。 好，这架地动仪是铜铸的，里面有天柱，连着八个机关。从外边看，这八条龙表示八个方向。龙嘴里的铜球对着下面蹲着的八个蟾蜍，哪个方向有地震了，哪条龙的机关就发动起来。你们听。 哎呀，铜球正好掉在蟾蜍的嘴里。 啊，这可太奇妙了。哎， 那灵不灵啊，还有得等地震的时候再看呢。哎， 有一天，地动仪西边那条龙忽然吐出了铜球。 哎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龙嘴吐球了，地动了，真灵。哎， 还灵什么呀？哪儿地动了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 你看呢？ 哎，这地动仪就是个玩意儿，就是个摆设。 啊，是。 太史公，陇西来人了，说那边地震了。 真的？ 真的。 这么说我的地动仪成功了。 快是吗？哎，那东西还真灵啊。哎，你不说它是玩意儿吗？ 哎，那不是我错了吗？ 别等我。 真了不起啊。 真了不起。 真的太好了。 在迷信思想日益严重的东汉时期，张衡像一颗灿烂的明星，照亮了人心。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、独立的见解和非凡的才能，在科学的道路上追求着、探索着。他和蔡伦一样，取得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，使我国的科技事业走在了 世界的潜力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蔡伦与张衡》，剧中人有许正廷、童凡、高慧斌、陈强、王志全、小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怡、苏健，责编陈冰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